一次次地踏上旅程，传递体育之美，让更多的孩子感知幸福。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事业，但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实现自己，也帮助更多人的中国梦。 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下列，编剧程志达，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 审讯完叶根林，沈西的心情很不平静。叶根林的那句“你是不是相信共产党能把鬼改造成人”的问话，不断地在他耳边回荡。他带着一种不安的思绪，从看守所回到局里，向803做了汇报。 803，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案子并不简单，我有一种预感。 哦。 叶根林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 凭什么？就凭他反问你的这句话吗？ 是的，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的目光中好像看到了他满腹的冤屈和渴望求得理解的期盼。 不，作为一名公安人员，不能凭感觉，要看实际。沈西，从你汇报的情况来看，我们掌握的证据是过得硬的。 可是803， 听我说，要讲到感觉，我虽然没跟叶根林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犯。 流氓犯？ 是的。听梁大告诉我，那位在常家帮佣的安徽姑娘夏恋，就是被他用卑劣手段长期霸占的。 真的？那个小保姆？ 当然。这个情况还没有核实，我已经请梁大发电报去通知夏恋马上回上海来。 803，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你应该亲自审讯叶根林。不知怎么的，我越来越感觉到。 又是感觉。 你刚才说的不也都是感觉吗？我怎么了？ 好了，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材料，把叶根林移交给预审处。 803， 别争了。你知道吗？咱们手里还有许多重大的案子没有侦破呢。 我知道。 那好，你下午准备接受新任务。 是，那我走了。 喂， 是爸爸吗？ 文文，啊，是我啊。文文，什么事啊？ 妈妈有重要的事儿，你能马上回家来一次吗？ 哎呀，文文，我忙着呢。哎，你让你妈在电话里跟我说行吗？ 再说，爸爸， 我也有几句悄悄话要告诉你。好吧，好吧， 我马上就来啊。 803和妻子中叶分手之后，经常惦记着他的很多长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着中叶的音容笑貌。虽然目前中叶因为母亲病重等种种原因又调回了上海工作，使他牵挂的心里增添了几分安慰，但是毕竟是离了婚的夫妇，不便经常见面。此刻他很高兴地接受女儿的邀请，顾不上吃饭，匆匆赶到自己曾经熟悉而眼前却有点陌生的家。 文文， 爸爸， 文文， 妈妈，妈妈，爸爸回来了。 知道了。 哎，你妈在干什么？ 在给你热菜呢。 啊，你们还没吃饭呢？ 不，我和妈妈都吃过了。 那你妈妈她…… 我知道你这时候回来，肯定还没有吃过中饭。 对，没吃过。 那就自己动手吧。 好好， 饭在电饭煲里还热着呢。我去烧只蛋汤来。 哎，有这几个菜就够了，别烧了。 你先吃，我一会儿就烧好。文文，还不上学去啊？ 还早呢。爸爸，你快吃呀。 哎，好好好，我吃。哎，文文，你要跟爸爸讲什么悄悄话？ 轻点声，别给妈妈听见。 哎， 等一会儿你到我房间里单独跟你谈。 哦，有那么重要吗？ 是的，是个重大问题。 汤烧好了 啊， 吃吧。 哎， 文文，我和你爸爸有事情要商量。你看， 我知道，到自己房间里去。爸爸，别忘了 啊。知道了，傻丫头。 文文，还不快走？ 走就走，谁稀罕听你们大人的谈话？ 这孩子。 钟爷， 嗯， 是不是你妈妈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不，妈妈在医院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啊， 她的病已经好转了。 那我就放心了。 哎，你先吃饭呢。 好好好好，钟爷。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边吃边听。 嗯，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已经好久了。 嗯， 也是我放不下心才调回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事？ 我弟弟钟强他。 钟强？哎，他在艺术研究所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嗯。 前天啊，我在文汇报上还看到过他写的评论文章呢。 是吗？是很好啊。而且啊，他已经找到对象了。 好啊。这些啊，你当姐姐的可以放心了。嗯，什么时候结婚？ 哎呀，还早呢。 为什么？钟强已经工作快三年了。 他呀，他还是想去外国进修。 那有机会吗？ 今年的公派又轮不到他了，所以他通过关系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准备自费去读研究生。 这恐怕不行吧？他大学毕业，工作还不满五年呢。 所以啊，他要我来和你商量商量。 啊，要我去开后门？ 你别急呀，他还不了解你，不会为难你的。 那要我？ 是这样的，他已经和艺术研究所的组织处谈妥了。 嗯， 交3000块钱培养费。 那好，我可以负担1000块，这倒没问题。 哎呀，谁要你的钱了？ 那还有什么？ 组织处的头说了， 啊， 钟强是所里的青年尖子。 嗯， 自费出国要李所长亲自批准。 要我和老李打个招呼？ 嗯，这不算开后门吧？ 不是后门。 你和李所长这点交情 可以试试。 这还差不多。 哦，对了，据我知道，去美国自费留学需要一大笔外汇呢。 啊，这你倒不用担心，钟强的未婚妻家里是很有钱的。 哦， 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真的？ 那当然了。 爸爸， 嗯， 爸爸， 哦， 快来，不然我读书要迟到了。 哎， 干什么呀？文文，你爸爸饭还没吃完呢。 哎，我吃的够多了，我先去一下。文文， 爸爸快进来。 哎哎， 把门关了。 哦，好。这么神秘，总不是告你妈妈的状吧？ 不是告状， 嗯， 是让你评理。 哦，可爸爸是个刑警，不是法官呢。 我知道，不是审判， 是评论。 嗯，好吧，那就开始。 好吧，哎，爸爸，你坐下。 哎，好。 爸爸，你还记得吗？ 嗯。 去年你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好像是 一支漂亮的一斤笔。 啊，对对对对。 我一直舍不得用。 嗯。 上个礼拜我带到学校去。 嗯。 可好？ 怎么了？ 第二天就被人给偷了。 哟。那我还得啊，派个侦查员到你们学校去。 那倒不必，老师已经查出来了。 啊。 是坐在我旁边的沈丽偷的。 那么，笔还给你了？ 是的，老师还让他写了检讨。 哎，这就好了嘛。 不，事情就坏了。 怎么了？ 后来同学们都不睬沈丽了。 嗯， 他好痛苦啊。 啊， 下课之后常常一个人在走廊里偷偷的流眼泪。 文文，那你应该啊去关心关心他。 就是呀，老师也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他。 嗯， 关心他。 对了，他年纪还小，犯了一点错误啊，只要改了就好。 就是嘛，我们应该伸出热情之手和他交朋友。 对， 所以我决定后天。 嗯， 就是星期天请沈丽到咱们家里来。 我赞成。 可妈妈反对。 哦，她说什么？ 她说让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女孩子到家里来，说不定 要偷东西。 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啊， 妈妈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那你？ 我说我已经发出邀请了。 嗯， 这次就让她来吧。可妈妈就是不答应。 哎呀，这恐怕不太好。那后来呢？ 后来我发急了。 嗯， 就说了妈妈一句。 你说什么？ 说她是老保守。 不，是吗？那她 这下可不得了了。 嗯， 她把我臭骂了一顿。 哦，你感到委屈，所以就把我？ 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你。 嗯， 做爸爸妈妈的不应该总觉得自己是绝对的正确。在你们的眼睛里，我好像永远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是啊，这是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爸爸，你 啊，哦，文文，爸爸今天啊也做错了一件事。 803在和女儿文文的谈话中忽然悟到了什么，他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赶到局里找到了沈西。 哎，沈西，哎，怎么整理材料？ 是啊，哎，你不是说？ 别忙，先放一放，走，跟我走。 上哪儿？ 接受你的意见，马上提审叶根林。 是803。 喂，我是803。 啊，我是老徐啊。 哦，是徐所长吗？ 是我，有个重要情况。 好，你说吧。 刚才新村绿化组的同志在一排冬青树的后面发现了一只死鹦鹉。 哦，那是？ 经过邻居的辨认，可以肯定就是死者常老先生生前所养的宠物，而且这只鹦鹉还会学人说话。 好，我马上让沈西啊上你那儿去。 好嘞。 沈西。徐所长他们啊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什么？ 死者生前那只宠物 是会学人说话的鹦鹉吗？ 对，可惜啊已经死了。 哦， 被人丢在冬青树的树丛里。 这很有可能是当时鹦鹉发现了罪犯就大声的鸣叫， 甚至这只聪明的鸟还认识凶手。 是的，邻居们都反映这只鸟很神奇。 嗯嗯， 是常老先生花了很多心血把它调教好的。 所以啊，这条鸟命和常老的人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我明白。那 我想啊，是不是你和杨法医马上去现场再调查一下？ 是， 我去提审叶根林。 好的。 803带了一名青年刑警一起驱车来到看守所提审叶根林。 叶根林。哟，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刘队长。 哦，刘队长。 刘队长亲自来提审，这是给你一次机会。你要？ 是，是，我明白，绝无谎言。 那好吧，我先问你，在常家的小保姆夏恋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女人。 什么女人？女人的，把关系说得明白点。 是妻子。 有结婚证吗？ 没有。 那么是非法同居。 是因为他…… 不要吞吞吐吐，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讲清楚。 是。 这时候叶根林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一遍，说到最后不禁声泪俱下。 刘队长，这是我的过错，是我对不起他。可是我也是个人呢，我想结婚，也需要有个家。可是我名声不好，是个刑满释放分子，而且眼看就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有谁肯嫁给我？ 所以你就乘人之危。 是的，这的确是我丑恶的一面，可是另一面，我确实是从心底里喜欢这个姑娘的。自从那天夜里她依顺了我之后，我当时就向她表白，希望能堂堂正正的补办结婚登记。 男女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你强人所难。 是的，我也知道她对我没有好感。 那为什么把她留在家里呢？ 因为她不愿意回老家，在上海又无处安身，所以他后来就同意和我一起生活了。刘队长，天地良心，我戴下脸可以说是百依百顺，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吐出来又怕冷。不信你可以去问下脸的。 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一条我始终是坚持的。 什么？ 就是量力而行。靠我的正当经济收入来满足他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我绝不为了讨好这个女人再重新去走上歪门邪道，发不义之财。所以后来当夏莲向我提出想出去找份工作，我就把她 介绍到长家去当保姆。 是这样。 那你跟常正盛老先生早就认识？ 是的，因为我在废品回收站工作嘛，经常在回收的废品当中发现一些古董啊、文物什么的，就常去请教常老先生，他是内行啊。 哦， 所以刘队长，那十几枚古币是我从常老先生家里偷的，我真是冤枉啊。 那么你是从？ 是一个外地来沪收旧货的人卖给我的。 嗯， 当时我也吃不准是真是假，就送去请常老先生鉴定。 啊，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铜币啊。 啊，这么说是真的了？ 是真的，但是啊，这种钱币现在古玩市场上数量很多，并不稀罕呢。 您是说不值钱？ 是的。你出了多少钱买来的？ 一块钱一枚啊。 哦，那还算便宜的。 常老啊， 嗯，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就把它…… 不，还是您自己留着吧。啊，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件古董嘛。 那好，从今以后啊，我也学着收藏文物古玩了。不过常老，您要是瞧得起我，您就把它收下。 看你说的。 常老，我这是…… 好，那好吧。啊，我呀就留下两枚。 刘队长。 嗯， 所以在我家里还有18枚古币， 啊，那怎么能证明这些古币是你出钱买来的呢？ 那个收旧货的外地人叫毛阿星， 毛阿星， 就借住在我家附近那个个体户的旅馆里。你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的。 好，我们会调查清楚的。那么，这1000多元兑换券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队长。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自从夏莲去了常正盛家以后啊，因为常老对他很疼爱的，鼓励他有空的时候多念点书， 这不是很好吗？常老先生家里有那么多藏书。 常老先生是一片好心啊，可我觉察到他看的书越多，跟我的距离就越远。 你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本来就不小啊。 是啊，所以他对我更加冷淡了，甚至于几个月也不回来看我一次。 那你认为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是什么？ 外遇。 外遇？ 哎，一个年轻英俊的大学毕业生。 你敢肯定？ 我跟踪过好几次了，他们不是去看戏，就是听音乐、啊、上咖啡厅，还有什么卡拉 OK 啊。 后来呢？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在上个星期天的晚上，我硬把夏恋拉回到家里去。 好了，有话快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非要我回来说不可？ 哼，你不是不希望在外人面前公开咱们的关系吗？ 我们的关系怎么了？ 要问你啊，你跟那个小白脸到底准备怎么样？ 别那么庸俗好吗？什么小白脸，人家是搞艺术研究的。 好，我庸俗，你们高雅。他研究艺术我管不了，可要打你的主意啊，我就饶不了他。 你发什么火呀？人家可不像你，一见面下不就是上床。 你 我怎么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文学，是艺术，是人生理想。 好了好了，我不要听你这一套。好，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跟我还是跟他？ 你希望我讲真心话吗？ 当然了。 好，我告诉你，我爱他，可我明知道我配不上他。我恨你， 是， 可我又只能跟你凑合着过日子。这就是我下恋的悲剧。 好了好了，什么悲剧喜剧的，咱们又不是在演戏。夏恋，你应该知道，我是真情实意的喜欢你的。你怎么 知道？我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命。 后来在我的再三恳求下， 他 同意回老家去开出结婚证明 啊。 我们准备去民政局正式补办结婚登记。为了表示我的一片心意啊，所以我向长老换了1200元兑换券，决定要到华侨商店去买一根高级的金项链送给他、 啊、 作为结婚的礼物。可是想不到这、 哎、那我问你啊，刚才你说那个跟夏恋常在一起的男青年， 哦， 他是 我已经打听过了 啊， 他姓钟，单名一个字强，工作单位是艺术研究所。 什么？钟强？ 钱你不用担心，钟强未婚妻的家里是很有钱的，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803，你看。 就问到这儿吧。 此时803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原来的判断是靠不住的，看来这个案子确实很复杂，而且根据叶根林的口供还牵涉到自己前妻的弟弟钟强，那么这侦破工作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请听广播剧《夏恋》第3集《血迹追踪》。 刚才播送的是《夏恋》第2集《鹦鹉之死》，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林，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夏恋由金林演播，叶根林由张先恒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钟强由野芒演播，文文由贝倩妮演播，唐正胜由赵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刘明根、曹雷、傅冲、史歌、蔡金平、于肖冰等， 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下列，编剧滕志达，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三集，血迹追踪。 审讯完叶根林之后，八零三带着他的助手马不停蹄地赶往叶根林所说的那户人家，找到了靠收购旧货为生的毛阿星。 毛阿星， 哎，我们是公安局的 啊， 这位就是我们刑侦队的刘队长。 刘队长，我没做过什么坏事。 阿星同志，请别误会，我们来找你只是为了核实一个情况。 哦，那请坐，我去倒茶。 哎，别忙，我们一会儿就要走的。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你也坐呀。 好，我坐。 哎，阿星啊，你是哪人呢？ 四川人，因为家乡地少人多，所以 在上海做旧货生意。 是的，是的。我有乡政府的证明，报过临时户口。 这很好，我们上海的老百姓啊，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是，这也多亏了叶根林的指点。 叶根林 啊，就是在废品收购站工作的叶根林呢。 你跟他很熟？ 不，原来不认识。我刚到上海靠捡垃圾过日子，把捡到的什么废纸、废铜烂铁啊都卖到废品站。 你们就这样认识了？ 是的。后来他劝我还是做收旧货的生意。而且还帮我介绍住在这个旅馆。 哦，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从前是坏人，现在是好人。 这怎么说呢？ 他都告诉我了，以前他是捡垃圾， 后 来就顺手牵羊 啊， 最后从小偷小摸成了江南的第一大盗啊。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他是为我好啊，希望我不要走他的老路。 是这样吗？ 是的，他说近来有很多外地人都涌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去学坏、偷啊、抢啊，最后…… 对，这是事实。这些盲流啊，对上海的治安工作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是啊，所以他要我奉公守法，做点小本经营。 你就做起了收旧货的生意？ 对的，开始是挑货郎担。上个月叶根林帮我借到了一个门面，现在生意很好。 哦，那么我问你，你曾经收购过这种古钱币吗？ 啊，让我看看。 啊，好。 收到过，是在宝山罗店镇上有家人家 卖给你的。 是的，一共是20枚。我也不大懂。根林说可能是古董，他要。 你就送给他了？ 不不不，他是抽钱买去的，我收进是8毛钱一个， 嗯， 卖给他1块一个。 是这样的古币吗？ 对对，完全一样。 好的，谢谢你，没有事了。 那叶根林他 啊，他还有些事情，我们要跟他核实一下。 哦，好，原来是这样。 803认为毛阿星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对叶根林的几个疑点基本排除了。但是最关键的是那双不眠鞋，叶根林还是无法自圆其说。803带了助手回到局里，沈西已经在等他了。 803 啊，沈西， 有重大突破。 好，来坐下谈。 哎，好。 哎，怎么回事？ 那只鹦鹉经过常家周围好几家邻居的辨认， 嗯， 的确是死者生前的宠物。 好。 住在长老楼上201室的李月英老太太反映，常家出事的那天晚上， 嗯， 大约12点钟， 十二点钟 还听到过那只鹦鹉的叫声。 哎，是学人话吗？ 好像是在喊夏恋。 那位安徽小保姆？ 对。 夏恋那天晚上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是的。所以我的分析是，鹦鹉可能发现了窃贼，就向主人报警。 那应该喊长老啊。 不，根据邻居反映啊，那只鹦鹉本来只会叫主人的名字， 嗯， 自从夏恋来到常家之后就叫得出两个人的名字了。 哦， 因为最近半年来长老身体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小保姆夏恋在喂养那只鹦鹉，所以他对夏恋特别亲热。 哦，有道理。那么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呢？ 什么？你是说 那天晚上鹦鹉确实看到了小保姆？ 嗯，当然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你找到了什么依据吗？ 现在还没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欣慰的。 什么？ 我们在死鹦鹉的爪子上发现了血迹。 哦，是什么血？ 杨法医判断是人的血迹。 这太好了。那 我已经让杨法医化验了， 只要确定了那血迹的血型。 是的，我也这么想。狡猾的罪犯在作案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指印， 嗯， 却在鹦鹉的爪子上被我们抓住了把柄，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对。哦，803， 嗯，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 哦，是什么？ 我走访了常家的邻居，在103室帮佣的邱慧琴平时和夏恋来往较多。 嗯嗯， 据他反映，这个安徽小保姆平时很高傲。 哦，具体的说说。 因为常老先生很看重他，所以他总以常家外孙女的口气跟别人说话。 嗯，这是事实。梁达也说过，常老先生跟夏恋确实认过这门干亲。 这就对了。有一天晚上，邱慧琴看到夏恋和一位西装笔挺、长得很英俊的男青年手挽手从外面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个男的说：“我不进去了，代我向你外公问好。” 是夏恋的男朋友？ 是的。事后邱慧琴还专门问过夏恋：“ 哎，夏恋， 嗯， 你的男朋友是个上海人吧？” 那当然，人家还是挺有身份的呢，是个老师。我才不找当老师的朋友呢。 那， 哎，是个个体户，很有钱吧？庸俗，想钱干什么？ 那，这， 告诉你吧，他是文艺界的 呀，是个电影明星啊。 不是，演员靠不住。 那倒也是。 那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戏剧学院的毕业生，青年文艺评论家。 评论家？这个评论家是个什么东西呀？大吗？ 哎呀，怎么什么都不懂。这不是大和小的问题。哎，可你也说不清楚。 哎呀， 反正啊，作家写的小说、剧本，演员拍的电影、演的戏，是好是坏都得让评论家来评论。 哎呀， 这可不得了了。哎，那他真的会喜欢你？ 怎么，我有什么地方不如别人？ 不不不，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邱慧琴还证实， 嗯， 在出事的那天上午，夏恋和她的男朋友还见过面， 在常老家。 对，说是夏恋要回家探亲，特地买来点礼物来送送她的。 哦，这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是啊，这问题很复杂。夏恋和叶根林之间。 是的，叶根林也谈到过这个情况。 夏恋确实另有新欢。 对， 可能就是这个。 是他。 我马上去搞清楚这个青年评论家到底是谁。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了。 哦，叶根林交代的。 是的。 谁？ 就是中叶的弟弟。 啊，中强？怎么会是他呢？ 不会错的。刚才我回家去，中叶也跟我说起中强的事，就是没想到他的女朋友就是这个夏恋。 哦，这 沈西， 嗯， 看来这个案子需要扩大侦破对象。 夏恋 还有中强， 你是说有可能是他们俩内外勾结合谋作案，然后使我们把疑点集中到叶根林身上？ 是的，可以这样设想。 嗯， 所以啊，我必须暂时回避。 回避？ 对。 哼，有这必要吗？你和中叶已经离婚了。 不，中强总还是我前妻的同胞弟弟。 嗯，那 这案子啊由你全面负责。 好吧。 哦，还有点情况。 什么？ 也许提供给你有用。 什么情况？ 中叶告诉我啊，中强正在办留学美国的手续。 哦， 而且所需要的巨款完全由女方负担。 这女方就是夏恋？ 这就需要你去调查了。 嗯，是。 沈西重任在肩，当即赶往长乐路中强家里。一进门，两人就亲热地握手。 哎呀，沈西，你好，你好。 你好啊，中强。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一直在恭候着你啊。 嘿嘿，不敢当啊。是我们刘队长让我来看望你的。 啊，我姐夫？ 对。 哦， 中午你姐姐把他请到家里去了。 哎，那么说是为了我留学的事？ 对，我们刘队长还是把你当做小舅子嘛。啊， 是是是是。我姐夫对我可是没话说的。 嗯， 哎，你请坐，请坐。 哎，好， 我去倒茶啊。 趁中强倒茶的功夫，沈西用职业的眼光审视了一下这个很有艺术氛围的卧室。写字台上的那张和常家小保姆房间里放着的一样的彩色照片，清楚地说明了中强和夏恋的关系。 来，沈西，喝茶。 哎，好，谢谢。哎，怎么样？ 嗯，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女朋友呢，还是未婚妻啊？ 怎么说呢？两者之间吧。 你没有告诉刘队长 啊？他和姐姐分手之后，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 哦， 怎么今天我姐姐没有跟他说起？ 哦，这我倒不知道了。反正他让我来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啊。 他准备今天晚上亲自去你们李所长家打招呼。 真的？ 嗯， 想不到我姐夫。 你还不了解我们队长，他可是很有人情味的。 是是是。 再说，你的事儿又不违反政策。 对对对， 所以他当时就一口答应了你姐姐。 这下好了，只要他肯出面，我们李所长一定会同意放我走的。 那当然，他们俩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啊。 对对对，这我知道。哎，沈西， 嗯， 那我姐夫他还需要了解什么呀？ 哦，他主要担心的是你的这位未婚妻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舅舅小阿姨都在国外。 你是说？ 哦哦，对了，我忘了给你介绍我的未婚妻，她叫夏恋，她的外祖父就是出版社的编审常正盛。 哦，常老先生啊， 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听说过。哎呀，恭喜呀、啊！你小子看不出啊，书呆子一个啊。嗯，艳福倒是不浅。那真叫会抓老鼠的猫不叫。嗯，哎，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位又漂亮又有钱的？ 哎，那只能说是巧合，哦、或者文雅一点的说吧，是命运的安排。 哦、一定很浪漫吧？哎，跟我说说。也可以让我取取经啊！啊， 不不不不，其实啊，事情很简单。这几年呢，我发表过不少论文， 嗯， 出版社很有兴趣为我出个集子， 嗯， 所以半年之前，常老先生就约我到他府上去。 就这样，你和他的外孙女一见钟情了？ 嗯，也许是吧。 哈、 啊，不过开始我们只是一般的交往， 嗯， 直到有一次在公园里。他向我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身世。 我妈妈是常家的长女，20多年前，为了能让她的弟弟妹妹留在父母身边，所以她在初中毕业之后就主动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2年以后，她和当地的一个青年农民恋爱了，并且不顾家里的反对，很快就结为夫妻，2年就生了我。那个时候，我外公还在隔离审查，外婆因为担惊受怕，因为我妈妈的婚事一时想不开，所以重病不起。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人世。 后来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外公平反了，但是。因为我妈妈已经在当地结婚成家了，所以不能回上海。再说，那个时候，我的父母相亲相爱，谁也不愿意拆散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对对，那倒也是。 没过几年，我父母都进了社办工厂，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 哎，这就蛮好嘛。 可是，好景不长。 怎么，出什么事了？ 我爸爸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哟，这麻烦了呀。 可不是吗？我妈妈先是好言相劝， 那你爸爸应该是悬崖勒马了。 可他就是执迷不悟。 哎， 没过多久，把家里像样一点的东西都变卖了，拿去抵赌债。 真是不像话。那后来呢？ 后来他简直赌疯了，竟然丧心病狂的把我妈妈当作赌注押上了赌台。 啊，这还像人吗？对不起，我真是太气愤了，真不像话。 直到债主上门来要人， 嗯， 我妈妈才下定决心带着我上法院跟狠心的爸爸离了婚。 对， 从此以后妈妈省吃俭用的把我。 那你外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不，我妈妈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日子过得再苦，也不许我把真实情况写信告诉上海的外公、舅舅和阿姨。 嗯嗯。 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我用功读书，将来能够考上名牌大学。 那你是应该。 我在学校里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可是。到了高考的关键时候，哎呀，我真恨我自己，想争气，可偏偏又不争气。 怎么了？啊？ 可能是因为妈妈逼得太紧了，思想负担太重，结果没考上。我妈妈一气之下，就把我赶出了家门，所以我…… 所以你就来到了上海？ 是的。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常老先生现在应该对你妈妈的情况…… 哦，不不不，我妈妈是很要面子的。 哦， 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我怎么敢把家里的真实情况告诉外公呢？ 这又是何苦呢？ 哎呀，钟强，你以后见到我外公，可千万不能把我今天说的话…… 好好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只字不提。 你真好，钟强。 呵， 想不到你这位美人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啊。 是啊，正是因为这样，在她身上至今还保留着朴实单纯、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嗯， 每次在她家里，我看到她总是不停地操持着繁重的家务，拖地板啊，擦窗啊。 哎，听你这么说，这位小姐不像常老先生的外孙女， 嗯， 倒像是在他们家帮用的小保姆了。 这才是我理想中的爱人。 哎，春娘，哎，说正经的，他真的愿意拿出几万块钱支持你去美国自费留学吗？ 这是他对我说的，他说得很真诚啊。 哎， 嗯， 他怎么说？ 他说原本想再拼搏一下，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嗯， 自从认识我之后呢，他改变了想法，决心放弃自己对未来事业的追求，全身心的支持我将来在艺术领域里取得辉煌的成果。 嗯， 只要这军功章里也有他的一半，他这一生也就满足了。 哦，真是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啊。 哎，我告诉你， 哎， 他还表示愿意在我出国之前就举行婚礼。 哦， 这样呢，他将来就可以到美国来伴读，用他打工的收入来支持我的学业。 了不起，了不起。 沈西从钟强的谈吐中证实，这个下练不仅善于编织谎言，而且还很有心计。他周旋于叶根林和钟强两个男人之间，内心充满着痛苦与欢乐、悲观与希望的矛盾。那么这个奇特的三角关系与本案的前因后果到底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沈西刚回到局里就直奔法医室。 哎，杨法医，情况怎么样？ 哈哈，小沈，你来得真巧 啊！ 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好，我看看。 这是我去看守所从叶根林身上取回来的血样，经过化验， 血型是 B 型。 嗯，你再看这个， 是鹦鹉爪子上的血迹化验报告。 是的， 是 A 型。 对，血型都对不上号，其他的指数就没有必要对照了。 是啊。这么说，叶根林的疑点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我看也是。 现在还有一名可疑对象。 谁？ 钟强，是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那你的意思是也要进行血型化验？ 不错。可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直接在他身上取得血样。 那我看是不是可以先到他的劳保医院去查一下病历卡，或许可以。 哎，好的，我马上跟艺术研究所联系一下，问问他们的公费医疗挂在哪家医院。 对。 经过沈西和杨法医的调查，在医院的病历卡上明确地记载着钟强的血型是 AB 型，这样至少证明这两个男人都不是在作案现场的罪犯。越来越多的疑点都集中到安徽姑娘的身上，那么谋财害命的凶手到底是不是这个小保姆夏恋呢？请听广播剧《夏恋》第四集《水落石出》。 刚才播送的是《夏恋》第三集《血迹追踪》，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林，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过，沈西由夏志清演过，梁达由江玉玲演过，夏恋由金林演播，叶根林由张先恒演播，钟烨由王建新演播，钟强由野芒演播，文文由贝倩妮演播，唐正胜由赵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苏东升、刘明根、曹雷、傅冲、史歌、蔡金平、于肖冰等。解说丁建华。